那我们今天呢是还是在第七品，然后是第五个故事。那第五个故事叫做是志长。那志长这边呢有两个小故事。第一个呢，他来向六祖求明心见性之法。那他告诉六祖，他之前呢跟一位大通和尚学法。那有一天呢，他问那个大通和尚如何明心见性。大通和尚呢，就告诉他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见过虚空吗？那虚空有相状吗？”那智常就跟他说：“虚空无相。”那大通和尚就说：“你的本性就像虚空，了无一物可见，就是正见；没有一物可知，就是真知。”那其实呢，大通呢问他是不是见到虚空，虚空有没有相状，就已经着想。那智常呢回答他说：“虚空无相，就已经着到空。”那六祖呢就跟他说：“你的老师所说的还存着知见，他自己都没有开悟，所以呢，六祖就做了偈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老师呢还存着一个法叫做无见，还有一个知叫空知。那这种知见呢是断灭的，是无法大开圆解的，是不了啊。”我无法了解实相的，那要知道法、非法、空有都是着相，都会阻碍你圆证。你要不急不离，不取不舍。当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呢，你本来有的智慧呢，就会显现出来了。那智常听完以后呢，就豁然开朗，他也做了一个偈。那大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无端起了知见。着相想求菩提，那因为呢，他心里还想着有一个想开悟的念头，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不能开悟的障碍。那我们的如来藏呢，本来是大觉的状态，是我们凡夫随着外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直牵留在六道轮回中。那智常说呢，如果他今天呢没有来请教六祖的话，他仍然呢在纯无见。还有手空知这两头转而不能开悟，那这是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呢是说智常来请六祖解答佛说三乘法，还有又说了最上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六祖说呢，所有的修行呢都是内观，你要反闻自性，不要向外求。法没有四乘，只有一乘大法。然后呢，是人心有差别，因为根性的不同，才会有不同的法门。然后呢，他以念佛经的例子，就说呢，第一个那个见闻转诵是小乘，如果你只是跟着念，没有抓到佛法的精神呢，你就是小乘声闻。那以闻思修来讲的话呢，它只是在听闻的阶段。悟法解义是中乘，就是你不但听闻佛法，而且你还了解了，就是中乘圆觉。那这个就是闻再加思。那如果你是依法修行是大乘，也就是说你听闻且了解了，还有就跟着去依法修行行六度的话，那自觉觉他上求下化正等正觉的话，就是大乘。那如果呢，你于诸法一切不染，不起心动念，自觉觉他上求下化到了极致，就是觉行圆满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成佛，就是最上乘。那他告诉那个智常说，这个修行啊，你要自己修，别人是没有办法帮你的。那智常听完以后呢，就谢过老师，而且呢，之后终其一生侍奉六祖。那这是上一次的复习哈，那接下来我讲一下那个，因为上次老师不是有要我讲那个《心经》里面的三乘，那事实上我自己很喜欢《心经》，尤其是经过老师解释以后，我觉得更加清楚。那我是凭着我的记忆在加笔记，那我就是讲出来，如果不对的地方呢，再请老师指点。那第一个，那讲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这一段。那色不异空的意思是，色法离不开空性，随缘变现的色法，它没有固定的本质，是虚妄的，不要执着。 所以色不异空呢，是在破凡夫执万法实有，那是要我们从假入空。那空不异色呢，就是空性呢，它也离不开色相，需要靠色相彰显空性的特质。那这是在破二乘人断灭相，是要我们从空出假。那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呢，是说随缘变现的色相，也就是如来藏，就是说如来藏就是万法，万法就是如来藏。这是要破为明心见性的菩萨，还有二没有一，那空还是空，色还是色。那这是就是要我们万法归一，性相亦如的意思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这一段。那这一段呢，是对凡夫说的，意思就是说五蕴十八界，也就是万法都是随缘变现，缘起性空，不要执着你要断了执着才能出六道轮回。那无苦集灭道是对小乘人讲的，那因为小乘人以为苦集灭道是空性的大乐，那其实呢，苦集灭道它也是虚妄，没有自信的。那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这是对中乘人讲的，意思是十二因缘和断灭十二因缘也都是虚妄的。那小乘和中乘呢，是要别才能回到三细相。那最后呢，无智亦无德，就是对为明心见性的菩萨讲的，因为呢，他们还有佛法和佛果的存在。那事实上呢，无能观的般若智慧，亦无所证的证得的佛果。所以呢，这是断能所。那之后呢，以无所得故，所以呢，菩提萨埵因证得了般若智慧，才能达究竟涅槃。那三世诸佛因证得了般若智慧，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这是我不晓得讲的对不对，那请老师指教。 啊，讲的太棒了，又多一个证悟了。你看，我们班今天三个证悟，还四个，很厉害啊，Wendy 很棒，谢谢谢谢。那个刚刚 Wendy 讲心经啊，你们想一想，我就顺着那个 Wendy 的心经讲啊。你看那个凡夫啊，有一个学佛法、学心经、学大乘或学禅宗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你一定要知道凡夫跟小乘以及大乘最后一乘到底差别在哪里。凡夫就是住，我们每次说缘起性空，你看凡夫就是看缘起这一部分，缘起就是有色相、有相状的这一部分嘛。我们生活这所有的相用就是缘起。他只看缘起，不知道性空。但小乘有个问题啊，他觉得他要把缘起给灭了，他才能看到性空；他要把色相给灭了，他才能看到性空。他觉得这色相全部都是虚妄，所以他给你灭了，他断灭掉了，他才能证空性。这是小乘的想法，which is 不是真正佛陀的中心思想。哦，他把缘起这部分灭了，看到性空，但他搞不懂缘起很重要啊。你今天要救苦救难，你要做事情，你还是得靠于你的五蕴四色身啊，你还是得 leverage 外面的外境这些所有的色法。所以他搞不清楚这一点，他把那个因缘生灭法这个东西给灭了之后，他到那个空里面，所以他那个空啊是偏空，不是真空。我猜想讲到现在讲这么多次，你们应该也熟了。而且所以小乘他为什么会走这一段呢？因为他不需要救苦救难啊，他觉得他自己出离的就好了，外面的人有没有出离不干他的事儿。所以无上正等正觉，小乘只有什么？他只有正觉，他只要自己出三界就好了，其他人不关他的事儿，所以他不需要色相了，他灭了，因为灭了之后他就不用再回来了。可是菩萨不一样啊，菩萨他要再回来，所以色相不能灭，这个差别你一定要知道。所以你看小乘他只看性空，他不看缘起，那到了菩萨道不一样，对吧？菩萨道我们说分两种，一种是前期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们，后面呢是已经明心见性的一乘大法。我们讲前面的 前面的那些菩萨，他知道色相不能灭，他知道缘起，哦，也知道性空。那么他知道缘起你不能执着，性空呢也不能执着，他两边都不执着，他行中道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他脑子里还有一个行中道的那个念头，所以他还功夫还不够。但是他明白哦，那个色相不能灭，因为他要回来救苦救难的，对吧？他还是要利用那个色相，所以啊，他知道缘起，也知道性空，但是有归有，空归空，色归色，空归空。那个色跟空，他还没一如，你懂吧？他还有一个起心动念要行中道。为什么要行到中道？因为他觉得色跟空都有啊，我要在中间走一条道啊。当你没有色跟空的概念，两个都是一如的时候，你也不用行中道了，你根本就在中道上走。等到你真的明心见性的时候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告诉你五蕴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心经后面的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不就是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吗？就是我们现在学的啊。心经告诉你什么无无无什么，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无自性。它比较偏重于啊，这整个讲法比较偏重于在讲性空这一段，就是在讲如来藏性空，空如来藏，如来藏有空如来藏、不空如来藏跟空不空如来藏。空如来藏是比较 focus 在体性这一段。那个佛陀中间22年讲空性的时候，他比较 focus 在性空这一段比较，然后谈这个就是比较是从假入空，我们也需要从空出假。从空出假是在《法华经》这一段，它比较最后那一段啊，它讲的比较多。前面是比较在讲从假入空，先跟你讲性空这一段，后面才跟你讲哦，你还是要回来，还是要这个缘起性空啊，整个在一起。那么，你刚讲哪？讲这个，我刚说什么？菩萨道。哦，我们讲说这个，所以我们说刚《楞严经》世界在上，就所有的一切。为什么是如来藏妙真如心？因为他已经证悟到缘起跟性空是同一回事，五蕴其实就是如来藏。什么叫做就是如来藏？刚刚才讲过的，告诉你虽然体性空寂，但是它会随缘变现，对不对？虽然它是随缘变现出来这些色法，但是它体性毕竟还是空寂的。这个你看心经，你开始慢慢懂。你看，你在自己回想2-3年前你第一次到我家来上心经，你自己想你那时候懂的程度跟今天懂的程度差多少，就是楞严经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这辈子有两个经你非念不可，一个是楞严经。我看我们现在是在最痛苦的期间啦，大概再过几次就过了就过了，反正大家撑一撑一定过得了。第二步呢，就是说你好歹一定要自己，我觉得我们会讲就是法华经。你一个是成佛在法，一个是开悟在楞严，一个是成佛在法华。你光开悟不成佛，不是有点可惜吗？法华经就是让你入佛的知见，哦，开示悟入，最后入佛的知见，那是他最真实真的要跟你讲的，就是入佛的知见，哦。所以心经刚好就真的，今天 Wendy 跟我们复习心经，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啊要讲第六个故事？第六个故事啊也很重要，讲涅盘经。里面的一句话啊，这个涅盘经是怎么回事呢？佛陀五圣，其实他有时候说分五十啦，有的讲的比较笼统，就分三十哦。其实前面就是跟你讲出离心，讲出离心。那么我们现在在 Clubhouse 晚上开讲，我也会在那个 Zoom 上面同时播嘛，就是像明天晚上10点哦，我们讲出离心，要讲无常，就跟你讲说前面是告诉你要先要出离。出离心，那么中间这一段讲什么？讲空性22年，等到最后的时间呢、啊，讲法华经跟涅盘经，他大概花了7年时间讲法华经，最后一天一夜讲涅盘经之后就入灭了。我们今天第六个故事，这个曾这个智道啊，他就是来请那个六祖啊，跟他来希望六祖来开示他，因为啊他这一辈子啊就念那个涅盘经。可是念到后面有句话呀没听懂哦，我们来看看，今天就我们来可以开始讲那个今天的故事啊。今天这个故事叫有个僧人叫做智道，这个智道呢是广州南海人， 然后这边他说啊，跑到这边来见六祖，他说请益六祖，说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学人自出家，就是他本人啊，出家以后啊，他最就是 focus 在哪里 ？specialize 在涅盘经，所以览是什么意思？看，就他念涅盘经已经十几年了，实在有余十几年了啊。他说念着念着到现在还不懂到底涅盘经在讲什么，所以这些和尚也很好玩，念法华经的不知道法华经在讲什么，念涅盘经不知道涅盘经在讲什么，念楞伽经的也不知道楞伽经在讲什么。这个六祖慧能很厉害，哪一本都没念，可能每一本都知道啊。这个啊，他来问这个六祖慧能，他说愿和尚垂悔啊。那老师就问他说，那你是什么地方不明白啊？他说里面有一句话很有名啊，叫做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他说这十六个字啊，是涅盘经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。我听不懂，一问就在这个地方，想请和尚给我开示一下。在讲这句话之前啊，其实有个小故事啊，这个就是这佛陀啊，在因地修菩萨，还是也是在雪山里面修，也是童子啊，在雪山里面修行啊。那时候都是菩萨，可能而且道行都不是很高的时候啊，但是一心求道。那么他在雪山啊，那个时候就我也不记得故事很清楚，反正就是有一个天人，大概就是刀立天天王吧，就想试试这个菩萨。这个书也别看都没有，在那个后的那一本里面有写比较详细，你可以回去看。我也只记得大概，因为我最不会讲故事。那有那个刀立天天王就来试试看这个小和尚啊，小菩萨到底功夫求道的心如何？哎呀，就讲了一句话啊，就。因为，所以我后来推测啊，当时那个释迦牟尼佛可能功夫还不是很行啊，那个这个刀立天王就出了上联，就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就在那山谷里面，雪山山谷里面说了这句话。哇，这个当时这个菩萨啊，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还是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这个修行人一听哦，这个很有深意啊，他觉得这句话很有深意啊，哇，这。参了一参，非常有深意。他就觉得这句话没讲完，他觉得肯定有下联啊，就跟这个刀立天王假扮的，刀立天王假扮成不知道假扮成一个什么，像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奇形怪状的，好像是，就是说，他就跟刀立天王讲说，你一定有下联。他说这个故事好像很精彩，上面一定有下联，能不能告诉我下面应对的是哪一句话？那么。刀立天王就跟他讲说：“哦，你要是想知道你要求道的心，如果你能够证明你的心啊非常诚恳，那我就告诉你下联啊，那你要以身来殉道。就我如果告诉你下联，那你要拿你的身体来供养我，供养这个山神啊，这个雪山。那这个菩萨就说，释迦牟尼佛前身就说：好啊，可以啊，只要你愿意教导我啊，我就供养我的身体。好啊，那这个刀立。”天王说：“你不要说谎啊！”他说：“那当然没问题。”他就跟他讲说：“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”那这个小菩萨就参啊，很深嘛啊！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个故事，他很深啊，说觉得太棒了啊！那这个后来刀立天王就说，我变成那个怪物，就说：“那你现在该要供养啦、啊！我已经告诉你了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你切莫着急啊！”这个菩萨说：“你切莫着急，我呢，在这个树上啊、山上啊，到处把这个记啊磕一磕，我想留给后世啊。”那么他就到处磕完之后，还真的就回来。那刀立天王就在旁边看，看这个和尚们逃跑嘛。那当然没有逃跑，就跑回来啊，真的要跳。他说：“好啦，我 ready 了，我要跳到这个山崖里面，哦、啊，就要供养我自己的身体。”那个高丽天王就说：“哎，且慢且慢，就恢复那个原状，说我只是在测试你的决心而已啊，是有这么一个故事。那么当然，这个故事啊，并不是这个重点，重点呢、啊，是我们今天啊要讨论一下这十六个字到底怎么解。这个前面这一接下来这一段呢、啊，老师啊就问这个智道啊，说你这十六个字你听不懂。”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解的？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和尚他是怎么去解释。那 obvious 一定是错的嘛？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念看？我们来大家一起来分析看看他错在哪里？ 我们一定要知道它错在哪里，你才看得懂。那你释迦牟尼佛讲的话，你能看懂？哦，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错在哪里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学五蕴及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来藏。哦，我们先去想一想，回想一下，如来藏是什么？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哦。所有的东西万法是一如的哦。你要先抓到这个基本精神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人错在哪里。我们一起来找。老师就说：“那你什么地方生疑啊？”好啦，这个智道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的理解啊，这里面全部都是错的。”哦，我们就看他错在哪里。哦，我们不是在学真的，我们要找错抓错。他说啊，这个人说一切众生啊有两个身体，有两身，众生有两身，所谓哪两身呢？一个是色身，一个是法身。他就说一个众生有两个身体哦，一个是色身，一个法身。他说色身是无常的，哦，是生灭的。那么法身呢，是有常的，但是没有知觉。那么所以啦，他说现在我们来讲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他说我就觉得这句话讲的不对，为什么不对呢？啊，我们先前面的他讲他的想法，然后说这句话不对，为什么不对？他说你看看嘛，他跟佛讲，他说啊，不审，他说我就是不懂何生即净即灭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，到底哪一个生是即灭，哪一个生可以受乐？哦，所以对他来讲有两个身体，一个身体是极灭，另外可能还要有一个身体能够感受这个乐，哦，能够受这个乐。他就说啊，他说我是这么想的哦，如果色身啊，如果有这么一个色身，你看嘛，色身灭掉的时候啊，是不是地水火风全部都分散了，全部瓦解了，那全然是苦啊，怎么可能能够受乐呢？对不对？苦不可言乐嘛，这是第一个想法。再来呢，如果法身真的是极灭的话，哦，极灭就是没有感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那不就有同草木瓦石了吗？不就像那些无情的草木瓦石一样啊，没有感觉啊，是极灭的啊，那谁还有办法受乐呢？所以好像色身也没办法受乐，法身呢也没办法受乐，那这个极灭为乐就乐不起来啦，是不是？那么再来，他说如果啊，法性啊，是生灭之体啊，他觉得，哦，也不是如果，他觉得法性就是生灭之体，那么那个五蕴啊，是生灭的用，哦，而且这五蕴啊，还有五个用呢，哦，有色声香味，不是，sorry，色受想行识五个用。他说一个法身一体啊，生灭之体有五个。生灭之用，看看法性是生灭之体哦，五蕴是生灭之用哦。我们先讲一遍，等会我们一起来抓错在哪里啊？一体它有五个用啊。他说生灭是常，生灭是一个常。那么生则它的定义什么？生啊，是从体啊能够起用处。灭呢？灭是这个用处啊，又归到了那个法体。那么他又还说啊，他觉得如果任若听更生什么意思？如果任意听，就是听息息从尊变，替息尊变，听就随着任意你啊去投胎，不停的更生，投胎又投胎又投胎。那么有情啊，如果一直不停的投胎，那有情的这些众生就会不断不灭，就会因为一直投胎嘛，那生命就会存在。如果不听更生，就不去投胎的话，那就会永归极灭。哦，就没有那个生命现象，就有归即灭的，就同于无情之物。如是，如果这个样子，则一切诸法，所有的法都被涅槃所禁缚。哦，涅槃之后啊，就等于说是灭了，那么不能得生，怎么会有乐呢？这个是这个和尚的想法，他看完《涅槃经》就这16个字，他是这么解的。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什么地方出错。有没有人指得出哪里有出错？他这边一大堆错误，有没有人随便指？越早讲的越 越容易。哪里你觉得有错？线上同学也可以哦。哪里有讲错？ 第一句话就错了。 第一句话说什么？ 一切众生皆有二身，其实只有一身而已。色身跟法身是同一身。 对，色身法身是同一身，没错。哦， 我们虽然说一佛三身，但三身是一佛啊，那一个三身就一身啊，知道吗？所以一众生啊，不是有两个身啊，你讲两身，你两身就是一身啊，一个是体性，一个是相用啊。这个地方他讲错，你这个地方基础点啊，你这个地方如果讲错，你后面已经不可能对了。就是这个要就提醒我们所有的人，如果你到现在还觉得有法身跟色身是两个不同的身，你糟糕了，那你永远没办法，根本没办法学得下去或改稿哦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那我们慢慢往后来讲，看看色身无常，有生有灭，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。请问哪个地方有错？法身有常，无知无觉是错的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怎么样？法身怎么样？法身其实是常常的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无知无觉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哎，厉害哦！大家来，我们继续抓错。继续来抓金云啊，这个当然没错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这个地方我们等会再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解释的，我们现在先抓错。所以他说不知道生和即灭，生和受苦。我们来看他上面写，如果是色身啊，色身灭时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。你们觉得这句应该是还可以吗？还是有没有问题？色身灭的时候四大会分散，全然是苦。我觉得是还好啦，先这样应该还好啦哦，现在还好。那个苦当然不能讲乐嘛哦，但是后面那一句呢，若法身即灭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谁当受乐？这应该是错的，哪里出错了？就是极灭的定义错，对不对？极灭，你觉得他这边是极灭，他觉得是什么？就翘了嘛，就跟就没有生命现象，就是没有感觉，无知无觉，就是变成说那种像植物人一样了嘛，对吧？没错，错在这里，他不会法身是极灭，但是极啊，你知道那个极跟灭是什么意思？极啊是清净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极而常照，清净的。这个灭是什么？所有的烦恼止息了。那个灭不是说你生命现象灭了，你没有知觉，不是，那个灭是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。哦，所以是非常清净，非常没有烦恼，是属于一个大乐的。它属于一个非常平静大乐，超越动静生灭的一个状态。绝对不是形容草木瓦石。哦，所以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谁当受乐，所以他这个地方错了。再来呢，他说什么？法性是生灭之体，五蕴是生灭之用。其实法性并不是生灭的体，其实整个真其实应该是不生不灭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法性，五蕴是它的用。虽然五蕴是生灭的，但是它不是生灭之体，生灭之用啊，真正那个五蕴只是那个如来藏随缘变现的用处啊，不能说那个法性是生灭之体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一体五用生灭是常，你看生灭绝对不是常，对吧？不生灭才是常啊，而且那个不生灭，你要有印象哦，绝对不是把灭了以后才有生，或把生灭了以后才有灭。绝对不是像二乘人一样把色灭了之后才有空哦，把生灭了以后才有灭哦，绝对不是哦。也不是把生灭灭了以后有一个不生灭。记不记得我们十番显见有讲这个，你有生，因为二缘嘛，才会有灭，所以生灭是一对。另外呢，你有了生灭之相，才会有什么不生不灭之相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二元？所以真正我们所讲的不生灭，绝对不是说把生灭给灭了，来了一个不生不灭，而是它从来没有生灭，也没有不生灭，那才是真正我们所说的不生灭，那个极灭。这个地方听不听得懂？听得懂啊，这个地方听得懂。所以你就要记得那个垢净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绝对不是说没有了生灭就来个不生灭，没有了垢就来一个净， 没有了增减，就来个不增减，不是这意思。不生不灭是超越生灭，不垢不净也不是超越那个哦，因为有一个垢，所以我有很干净，是超越有垢有净，超越任何二元的，也超越了增减。哦，这些全部都是人类二元的一个对立的一个思想，你就是要突破这个，万法才是诸法的实相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你要了解，从提起，你知道其他说什么？生是什么意思？他说生啊，是从提起用，灭呢，是摄用归体。请问这几个字哪边写哪边有问题？生是从提起用，灭是摄用归体。先讲它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人看得懂？这几个字应该看得懂吧？生是什么意思？他觉得。大家想一想，出生生出，他说他觉得生是什么意思？对，生是活着，活着什么？从体起用，他觉得生灭的生，他是这么定义的，他是这么定义的，就是从体啊起了用叫生。那灭他是怎么定义的？摄用归体，没有外面的用之后，归体叫灭。你觉得他的生灭的定义对不对？应该不对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其实是生灭，他这个讲的好像有点像轮回，是吧？所以我跟你讲哦，生则从体起用，灭则摄用归体，他这个生灭的定义是不对的。生灭其实就是我们相用上面的生灭哦。那个从体起用啊，本来体就一定会起用，是如来藏，如来藏一定是体起用，不能叫做摄用归体，就叫灭，这不对的。哦，它是整个解释通通不对，你为什么要去看这些细节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想法跟他一样的话，你有问题的，那你就后面就不会懂的哦。所以生灭不是这个意思，生灭其实就是一在变化，而生灭啊也是一个假象，生灭完全是一个假象，因为真正我们那个体性啊是不生不灭的，那么旁边会随缘变现各种的这个相用，那个是我们所讲的生灭，而且那个生灭也是假的生灭。好，那么如果啊，他说你啊，任由的这样子去六道轮回的话，他觉得你这个更生嘛，就一直生一直生，生了死生了死，哎，他说这样子就叫做不断灭，他觉得这样子就叫不断灭。哦，他说如果你没有跟着六道轮回这样一直生死生死，那你就永归极净了。就永远就归于那个体啊，极灭的体，永归极灭。那这个体啊，就像无情一样。这个地方讲的对吗？不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绝对那个是有情的啊，就是说这个是有觉知的，而且是大觉大觉的，绝对不是像这样变成有情之物。那么他还觉得啊，一切法会被这个涅槃啊，涅槃因为极灭嘛。他因为他对极灭的认知不对，所以他觉得一切诸法会被涅槃所禁服了，哇，不能动了，像植物人被禁服在这个地方了。他说你看都不能得生了，就完全没有知觉了，没有生命了，哦，涅槃是死的，是无情之物，没有生命了。那这样子的话怎么会有乐趣呢？还怎么会有乐呢？他对乐的了解其实也不对哦，就这个人啊，对于极灭啊、涅槃啊，对于这所有的定义完全都不对，对于法身、色身这所有东西全部都是不对的，哦，所以我们这一段他讲的这些不对的地方，是不是大家大概都了解？讲的不对，好，那这样就够了，哦，我们最主要不是在探讨这边了，我们是在探讨后面那一段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那老师说什么？老师说，哎呀，你是世子啊，世子就是佛子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你是佛弟子啊。怎么会去学外道这些断长邪见？外道就是有这个断见跟长见啊，一边就是断，一边就是长，要不然就是有生，要不然就是有死，这是外道一些不正确的知见啊，我们也不用学了。他就跟那个智道说，你是佛弟子，你开始讲这些外道的邪知邪见，而且把这些邪知邪见呢，把它当做这个罪上乘法，一乘大法。他说你这真是糟糕啊。他说如果照你这么说，照具如所说，照你这么说的话啊，表示什么呢？我们看他老那个老师觉得六祖坛经，就是那个慧能觉得 那个人的问题症结在哪里。他觉得他听完马上抓到病端，就是那个人觉得色身之外还有个法身，这个是所有一切的根源，就错误的根源，就是那个和尚他觉得色身是色身，法身是法身，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，错就错在这里。而且这个人觉得什么呢？要离开了生灭才有办法得到极灭，你要灭了色相才能得到空，这个就是二乘人，有点像外道的二乘人这种说法。其实色相不能灭，而且你不需要灭色相你就可以证空，而且你色相是根本不可以灭的，你灭了色相你证的不是真空、哦、所以慧能一听，你知道他是慧能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一听对方所讲的话就马上知道那人错在哪里哦，那么你啊，他又说啊，又这个推啊，涅槃长乐哦，说是身有受用。你知道这个乐，涅槃的这个大乐，绝对不是我们色身所受用的这个乐。上次在那个我们在 Clubhouse 就有一个同学有问，他说，请问啊，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听众，他说苦跟乐。我们要离苦得乐，但是如果没有了苦怎么还会有乐、哦、我印象很深刻他问这个问题。我说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你问这个问题其实是从凡夫的角度来看事情，所有一切是二元，必须要有苦才能够彰显出乐，要有黑才能彰显出白，如果没有的苦就没感觉乐，那这个乐绝对不是真实的乐，因为这个乐是需要苦来衬托的，它不是真实实有的，这是凡夫所谓的这种苦跟乐二元的。而我们所讲的这个涅槃极静的这个大乐啊，常乐是超越苦跟乐，它是一个非常平稳，没有应该是讲没有我们的凡夫啊，这个苦乐是一个躁动性的，一直在不停的变化的，一个是无常的，而涅槃是长的，它没有变动性，没有躁动性，是属于一个非常安乐安稳的一个状态。所以这两个乐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所说的离苦得乐啊，那一个乐啊，我跟大家讲，凡夫的苦跟乐都是苦，我们要离开凡夫的苦跟乐才叫做离了那个苦，而我们所证得的这个乐绝对不是凡夫的苦跟乐，我们所证得的那个乐是涅槃之乐大乐、哦、这个概念你要懂啊，你别以为是离开了凡夫的苦证得了凡夫的乐，不是的，凡夫的苦跟乐这个二元是一个苦，大就我们讲的大苦好了，大苦里面有苦跟乐，我们是离开这个大苦而证得那个大乐，大乐里面没有二元啦，这样子讲你们大概就清楚了啊、所以又说涅槃常乐有生受用，这个有生受用是凡夫里面的那个苦跟乐、啊、如果你这么想，他说啊，这个啊就是即令生死单着是乐，那你就会一直执令生死，就是抓着不愿意放，那你就是肯定在六道轮回里面一直打转，而且呢你就沉迷在六道轮回里面的乐，那个乐其实都是在刀锋上面铁锋蜜啊，你觉得很乐根本就是往死里走啊。所以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，因为佛这个为是因为、哦、为了一切，为了什么事情呢？因为所有的这些迷人啊，他讲我们迷在哪里，这一段蛮重要，你们看看、啊、他认为佛认为啊，所有的迷人都是因为误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，就是我们都认为五蕴和合这个身心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，就是我，就是一个我。那么在分别，先认为五蕴和合这个是自己，我想大家一开始在没有佛法训练之前都是这么认为，五蕴和合就是我自己这个身体。那么又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，外面一切法哇，这桌子椅子这小鸟这音乐这香气全部都是这么的真实，我都会分别哦，而且这个分别啊还会分别它是好是坏呢，在安立名言呢、啊、分别一切法外啊，这些外尘相啊是真实实有的，好生恶死，你知道我们这个第七意识这个我执就是好生恶死，即使我今天是一只蟑螂我都好生，我都想继续活下去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就是我们五蕴和合那个一个问题啊。 那么念念牵流，好生勿死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五蕴及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其实都有讲哦，那个行蕴，还有那个世蕴。行蕴最大问题就是好生，怎么样我都要活下来。念念牵流，然后你那个意念啊，第六意是那个意念，不停的在一念接着一念，一念接着一念。第七意识其实也是一样，那个念念牵流，一念接着一念，并不知道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梦幻虚假，真的就是在梦境里面哦。因为执为实有啊，所以往受轮回，哎呀，才会当轮回在那边走。记不记得我们阿弥陀经上一次复习有跟大家讲，我们这一世我们的轨迹就在我们的一念心里面没走出来，还有印象我有讲这一段吗？你再去想一想，是不是就是你一念心在那里第八意识把种子丢出来，就有那么外面一个境，你就走到了那个 virtual reality 里面，然后你的第六意识啊就在那攀援，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。攀援之后呢，第七意识走出来，执着，执着之后造业，是不是又开始阿赖耶识又丢种子？你自己看，自己 create 一个镜像，然后自己在里面攀援，在执着，然后再 create 更多的镜像，从头到尾你没有出过你那一念心性，全部在你的内心世界在这里活动。你去想想是不是非常可怕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你就认为五蕴和合为自体相，那么觉得外面所有一切万法为实有，好生勿死，念念牵牛，不停的一念接着一念，后浪推前浪，你并不知道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，所以你才枉受轮回，很冤枉啊，你就是因为没看清楚啊，很冤枉。以常乐涅槃，常乐涅槃你以为是苦诶，你以为哇，极灭了，死了，变成槁木死灰了，如同草木，翻为苦相，就是反而以为是苦的，终日持求在外面追求外面的色相。他说老那个六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在这里。这一段应该是听得懂的吧？就把我们现在状态讲一下。所以啊，那个他六祖慧能就说啊，那个佛啊。他说佛因为非常怜悯我们，因为他凡夫这个样子，所以佛啊非常的怜悯，那么就是涅槃真乐，就跟大家讲解到底什么是涅槃真乐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他说啊，刹那无有生相，涅槃真乐，我们来参一参，应该都听得懂，只是看你参得多里面，刹那之间没有生相。刹那之间也没有灭相，就是根本没有生灭之相。你知道这个涅槃没有生灭之相，有生灭之相是我们那个相用我们业力的显现，更无生灭可以灭。你要记得哦，涅槃不生不灭，绝对不是把生灭给灭了，来了一个不生不灭，它是超越生灭跟不生灭，超越一切二元。你更无生灭可灭啊，是则极灭现前。所以这一段在跟你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极灭，就是超越了生灭，绝对不是把生灭灭了之后才有极灭哦。真正的极灭是超越生灭跟极灭的，跟不生灭的。好，而且这个极灭啊，你超越生灭了，极灭就现前了，而且现前的时候亦无现前之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极灭现前的时候，它可无形无相的。你千万不要心中还挂念了，哎呀，我极灭有没有现前啊？极灭现前会是什么状态啊？那你就完蛋了，极灭永远没办法现前。极灭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谓常乐。这个才是恒常的大乐，涅槃之乐。这几句是佛在解释什么叫涅槃常乐哦，你要看得懂啊，应该看得懂吧？哦，这边应该还算简单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。这个啊，就是慢慢去参啊，没有受用的众生啊，没有受用的这个身体啊，也没有无所谓受用，也无所谓不受用。如果你说他一定是受用，你完蛋了；但他你说他一定不受用呢，也完蛋。两边都不能着，一边都不行着啊！ 怎么可能有一体五用之名，就告诉你绝对没有一体五用这么回事哦。那么你还说这个涅槃净福诸法哦，令永不生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毁谤佛法。 OK，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听得懂，这先把前面他那个错误的知见讲一下。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最后这个六祖慧能的开示啊，他就说他要做一首偈，这个偈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无上大涅槃，好像讲了，他个六祖慧能开示他了。六祖慧能我觉得他蛮厉害的，那个无上大涅槃，圆明常寂照。先讲大涅槃哦，这边大家听得懂啊、哦？圆明这个应该都听懂，圆是什么？圆满吗？明是光明啊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对吧？它体性虽然是寂灭的，但是呢，它大放光明可以照啊，那个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那么这边来了哦，凡愚未知死，那个寂灭啊，凡夫跟愚夫啊，这些人愚昧啊，以为涅槃就是死，生死的死。外道呢，直为断，啊，那个也不对，断灭也不对。那二乘人呢，诸求二乘人，目以为无作。猜猜看，无作是什么意思啊？无作由他这两个字解释，你觉得是无什么？无有作为？什么叫无有作为？猜猜看，就是啥也不做，就是没有作为，也就是什么呢？他就断灭了，啥事也不做，他也不修六度，什么事也不做，也不救苦救难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二乘人了解也不对啊，目以为无作。其实这所有上面这些错误的知见啊，尽属情所执，就是那个情执，其实也就是他的知见是不对的啊，各种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执着。那么这些都是情所寄啊，对不起，尽属情所寄啊，都是情执。六十二见本，六十二见本就是一些不对的知见，你们自己上网查吧，我们不讲了啊，这全部都是一些错误的知见。六十二见本，那么妄立虚假名，何谓真实义？因为前面啊，这所有的人啊，所有的知见都是不对的，对涅槃完全不了解。涅槃是圆明常寂照，但是呢，凡夫以为他是死了，那个外道人以为他是断灭，二乘人呢以为就是那个执着在那个偏空里面，啥事也不做啊，这不对的。他说这些东西都不对，都是属邪知邪见，让你在六道里面轮回。那么妄立虚假名，何为真实义？这些前面是错的，那现在到底什么是真实义呢？真实义啊，必须要过量人。什么叫过量人？就是那个知见超越常人，绝对不是凡夫俗子这些知见。然后呢，你能够通达无取舍。什么叫无取舍？依法不取，依法也不舍，不是吗？是不是依法不取，依法不舍？已知五蕴法，即以蕴中我。你看看啊，我们是什么情况？已知五蕴法，这个五蕴法就是我们的色身啦。五蕴法就是我们色身，即以蕴中我。五蕴合合，中间有一个我，以及外面这个外面所显的一切的色相。你看啊，外面所显的一切的色相，以及所有发出的那些声音啊，平等如梦幻。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真实，你原来觉得真实实有的五蕴之法以及五蕴所合合成为的我，啊，外面所有的众生，一切外面的五尘，不见得一定是色相跟声音，就是五蕴，那个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是所有的一切。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是虚妄的。其实啊，你要平等去看它，一切全部都是平等的，是如梦幻。这个平等啊，这个所有的不平等是从你内心所升起的。对于所有不同的色相、不同的声音，这外面的五尘，你是不是有不平等之心？因为你一定就会取哪个是好，哪个是不好，这个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啊。你可以做细的分，比较粗的分别没问题。这个是声音，这个是黄色，这是红色，但是你不要去分别它，这是好还是不好。你当你起心动念去分别的时候，有没有办法做到把自己拉回来？ 我也是现在在修行的时候我有这样做，当我又起分别告诉我自己这个好或不好的时候，我把我自己拉回来，来我说等等等等等等一下回来，这个是黄色这个是红色，但是不要急着告诉自己好或不好，黄色红色分的没关系，但是我不要去分好跟不好，我现在会给我自己这个 training。 我当我在起心动念分好跟不好的时候，我会叫我自己回来，因为好跟不好是从我自己的 value 出发，它不是真的好或真的不好、哦、所以超不超凡圣界，应该是不起凡圣界啦。我看那个很多的书是写不起凡圣界、哦、不起凡圣界不做涅槃想、哦、这个凡圣之界就是这二元，二元之见不要起来、哦、不做涅槃解。那么二边三际断，两边知道哪两边？空跟有。三际呢？三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哦、这所有一切你都不要去执着，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放掉的。长、哦、下面这句话我觉得他写很棒，常因诸根用，就是你所有的根没有断灭，你一直在用它，但是你却不起用想，这个就厉害了。这是因无所住行六度，因无所住行布施，因无所住生起心。你有没有在用你的诸根？有，你诸根没有断，但是你有没有心里一直在想你在用你的诸根，你要怎么用它，什么什么？没有，你就是随顺，你就是随，那就是干净的缘分。那个你心里不起任何分别执着的念想，不起心动念，你就用这个诸根去利益众生，这就叫做常应诸根用而 不起用想。之后呢，后面这个也是啊、哦，是不是叫做什么叫做分别一切法，却不起分别想？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转八智为四，八事为四智。当你没有分别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妙观察？还有一点点印象吗？这 Carol 应该绝对有印象。没有分别心的时候，第六意识你没有那强烈分别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妙观察。妙观察的时候，你才真正可以分别一切法。你所做的分别不是说这个人丑，这个人笨，这个人漂亮，这个人聪明，不是的。你做这个分别是知道一切众生他的起心动念，他的根性分别在哪里，你要怎么样去救苦救难，你要怎么样去利益众生，你要怎么样去行六度。所以你看得好清楚，你要不做分别想才能够真正分别一切法，你要能够不起用想，你才能够真正去用你的诸根，那个用是大用，懂吗？我们这个是被缠住了，那个不起用想的那个用是大用，真正的那个因无所住而行布施，不起分别想才能真正分别一切法，这个叫做妙观察。这样有没有感觉？他在慢慢跟你讲，就慢慢慢慢进入这个状态。所以他告诉你结火烧海底，风谷山香集，就是在讲我们这些佛法末世啊，反正每天大灾大难。但是如果你真正明心见性哦，真常即灭乐，外面发生什么状况，你的涅槃相是如是的哦，你是如如不动的，你不会因为外境对你有任何的影响，你不会心随境转哦。所以他说啊，我稍微跟你讲那么一点，五经强言说，就是说其实涅槃根本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，我今天就勉强的跟你稍微这么说一下，只是希望让你把这些邪见给舍掉哦。那么但你也不要随言解，你不要又陷入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文字的解法，你又陷入到那个文字像里面，千万不要。你只要不要又陷入随言去解，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啊，涅槃啊，如来藏这些东西是超越文字的，超越二元的，那你就可以真正对于如来藏，对于实相有那么一点点真实的了解了啊。所以哇，这个智道文记大悟啊，所以呢诵乐作礼而退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这篇也很棒，其实最难的哦是第七品。为什么难在哪里？因为它是第七品有十几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每一个故事都讲一部经，所以你学了好几部经。你看最难几部经，涅槃经、法华经、楞伽经全学了，而且后面下一次他们话禅来的禅里来禅里去。 哦，那个很有意思，那个后面几个呢更有趣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慢慢慢慢的一个个故事讲。哦，所以那个温迪下次应该还可以帮我们复习，等到七月他去美国就没办法复习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半夜要睡觉了。所以啊， 我六月二号就走了。 哦，对，六月二号就走了嘛，所以你大概哦下次就不能上课了。今天就温迪是最后一次帮我们复习，以后也没得复习了啊。就我下次 可以找那个啊，看看谁呀、啊？ Carol 啊， 有人知道、 哦、有人建议你录音，对，有人建议你用录音的方法发给他，真是厉害，这个 Carol， 你真是优秀。 他就是不想讲，就是 对那个 Wendy 问我说，你去对 Wendy 说，你要不然看看班上有谁帮忙愿意帮忙复习？我说鬼才会愿意，谁会愿意、啊？除了温迪以外，没人愿意。我搞不好 Carol， 你要不想不想试试看？哦，他不想，算了。那你看想办法录音好了。那个，然后我有在想，前两天跟他们在聊啊、哦，这个今年大概会把法华经讲，不是那个六祖坛经讲完。其实有一种方法，你们愿不愿意六祖坛经再上一次？为什么再上一次呢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那天姚如讲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个想法。他说六祖那个心经啊、哦。扩大就变成金刚经，金刚经再扩大呢就变成六祖坛经。所以啊、哦、六祖坛经我觉得你们学第一次呢只是有一点点印象而已，但是这本经其实很棒，所以你们有两个选择。如果你们第二堂课还想继续上，我们可以选择六祖坛经变成一个读书会，可是我会就像今天这样要有问有答，就当场我们大家来探讨，不是我一直讲，就是我们来慢慢探讨，看看你们有没有兴趣上这样读书会、啊、就你要愿意讲话发表想法，我们就可以重看一次，那你就会学得很扎实，你这六祖坛经真的是可以帮你明心见性、啊、这是一种啦。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也可以上别的经、啊、或也可以休息，就是先让你们讲讲有这样的想法。因为今年大概我们第七品嘛，第七品大概剩个两三堂课哦，八跟九都比较短一点，然后第十品也就上完了，今年会上完，就让你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个线上有没有同学有没有问题啊？好，那个都很安静，没什么问题。那这边呢，这边的应该都可以了，刚刚都有在回答问题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上这里咯，下一次我看什么时候，两个礼拜。